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anda Kisses. 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熊猫的吻。Mother Bear, I want a kiss. 熊猫妈妈，我想要一个吻。A soft kiss? A sweet kiss? 那好啊，你想要一个轻轻的吻，还是要一个甜蜜的吻呢？ A sticky bamboo tree kiss? 哈哈，还是要一个我们吃过了竹子大餐之后的泥泥糊糊的吻呢？ Father Bear, I want a kiss. 熊猫爸爸，我想要一个吻。What are they doing? They are painting. 他们正在画画呢。A low kiss? A high kiss? 那你是想要一个低低的吻，还是要一个高高的吻呢？ A climb up to the sky kiss? 要不然来一个我们可以爬到天空上的吻怎么样？where are they going?They are going to climb up the mountain. 他们现在要正在去爬山呢。How about a sunny kiss? 要不然来一个暖暖的阳光式的吻。How about a bunny kiss? 要不然来一个像小兔子一样的吻。怎么样啊？ A fish kiss? A flower kiss? 要不然来一个小鱼的吻。要不然来一个小花的吻，Or a cool sun shower kiss, 要不然来一个凉爽的太阳雨的吻。What other kisses can there be? I must find the one for me. 那还有什么样的吻呢？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吻。A kiss inside a silk cocoon?要不然来一个裹在蚕丝里边的吻。A kiss under a big full moon? 要不然来一个在大大的圆月下面的吻吧。Wait. What is it? 等一等，请等一等，怎么了？ There are many kisses that will do. 那确实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吻。But the best kiss,is from both of you. 但是我认为最好的吻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给我的吻。Wow, sweet. Wow, what a happy family. 好幸福好快乐的一家呀。你们说对吗？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讲了熊猫的吻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它是不是和Bear hugs, 小熊的拥抱很像呢？小熊猫想要一个吻，爸爸妈妈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吻，比如说轻轻的吻啊，甜蜜的吻啊，凉爽的太阳雨的吻啊，等等等等。可是小熊猫最喜欢的吻呢，是来自于爸爸妈妈的吻。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吻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你还见过哪一种吻呢？请快一快亲亲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和他们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吻是什么样子的吧，好吗？ 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那请大家现在再读一遍这个有韵味的小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do you think pandas like to eat?那大家认为熊猫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呢？Question number two. What is the best kiss for the little panda? 那对于小熊猫来说，他认为的最棒的吻是哪一个呢？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is the best kiss for you? 那么大家认为对于你来说最棒的吻是哪一个呢？那你能回答出这些问题吗？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